都纳入了它的保护范围，好壮观的地方， 特别大的一片啊， 老大了。 这座公园呢，那真的是人迹罕至， 没有人， 庇护着种类极其丰富的亚马孙河流域野生动物，包括新世界，这个新世界指西半球，尤其是美洲44%的哺乳类动物，还有38%的热带两栖类动物物种，和全球超过10%的鸟类。 这真是大自然的馈赠啊！ 真的，你都可以在这个 住在一个地方， 你住在一个地方哈，那里的声音简直比景色更加有魔力。黎明时分，有着动灵的虫鸣鸟叫， 那必须的， 对。啾啾声，夜晚的蛙声，交响曲，咆哮的热带雨，暴风雨，还有清晨数百只吼猴，雷鸣般的叫声。 对 对， 人家那个自然就是野生的， 就是非常的旷野，这是纯大自然的这种，就是怎么说呢，这种场景。 是在这个旅行圈里有一帮户外爱好达人们，他们就喜欢在大自然中体会大自然的这个原始的声音。 对呀、 看星星，搭帐篷啊， 早晨起来去拍一下花鸟鱼虫，晚上夜幕降临再去探寻一下他们的踪迹。 对，凌晨3点修图， 哎呦天哪，一天24小时， 那真的只有2个小时睡眠时间。 哎呀，太辛苦了， 非常辛苦， 真的 哈。 想到我们的洋洋哈， 对呀、郑阳真的是也辛苦的啊。 对， 博物啊，你真是博物旅行家，确实不容易哈。 是 基斯桥呢，这个地方呢挺贵的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超级的漂亮，峡湾啊，美景啊。 这个地方我觉得9月份那真的色彩斑斓， 倒是应该挺喜欢这个国家的。 我很喜欢， 对不对？ 就是对，尤其它的夏季，我觉得那真的五彩斑斓。 是的， 挪威是欣赏超赞的街头艺术， 街头艺人。 这个还真不是说自然的风光了， 是， 这个地方叫做斯塔万格， 在挪威， 坐落在挪威的西海岸。它平时呢并不是以世界一流艺术中心著称，它拥有的是迷人的港口和壮丽的峡湾。它不仅是前往吕色峡湾的门户，还是这个最具辨识度的观景点之一圣坛岩的所在地。 不过呢九月情况不太一样，为什么呢？除了这些自然的环境之外哈，一个街头艺术家团队在受邀城市里的墙壁上作画，因而有了最具活力又不拘一格的公共艺术盛世之一。那艺术节的策划人将它描述为对城市的干预，让艺术以一种诗意的、出人意料或有煽动性的方式的介入公共空间。往届艺术节出现过涵盖仓库的壁画和画一艘90米长的大船船头的作品，可以免费参观的团队游，我觉得这真的是在墙壁上作画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自我的一件事儿。 是的，是的。 画个熊猫滚滚。 熊猫滚滚啊！反正到时候呢，我觉得可以去挪威感受一番哈。 对，这个墙壁漂亮啊。 来看到第五站， 来回国吧， 回国 走一走， 到国内走一走。国内也有很多地方，它就适合秋天去。 是的， 新疆。新疆这个大景就不必说了、 那必须， 就是幅员辽阔，而且呢一到秋天那真的是色彩斑斓，全都是大壮色。 是的，是的。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去新疆喀什的老城走走， 老城的风韵。 对，丝绸之路沿着塔里木盆地的边缘一路西行，最后交汇在了这个美玉集中的地方。在大多数旅行者的心目中，喀什代表着南疆。这座西部边陲城市2000多年前就已经是葱岭以东的大都会，西域经济文化的中心。而在这里上演着中西方文化最激烈、最大胆的碰撞与交汇。 不到喀什就不算到过新疆，好多朋友这么形容过。 对， 尽管它霸道而且直白，却没有人能否定喀什独一无二的西域风情。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重镇，老城保留着中国唯一的伊斯兰特色的迷宫式的街区。 对， 巷子依然沿用维吾尔语的旧名，各种巴扎里尽是维吾尔族人最真实的生活缩影，牛羊可以同行的街道，空气中永远弥漫着烤馕和烤肉的浓香。 哎呀，我好饿呀！ 烤馕和烤肉的浓香， 哎呀，这俩配到一起能不好吃？ 哎，一张张西域风情的脸庞，让你恍然呢，感觉自己所处的国度是哪里啊？对不对？每当清真寺的钟声敲响，四面八方的烤馕不。